那么我们现在把封锁协议简单的总结一下。最基本的封锁协议，我们只是说了枷锁和解锁。也就是说，封锁协议是通过对事物所要访问的数据项进行枷锁和解锁，来保证事物的并发执行的。而基本的两阶段封锁协议则指出了并发控制管理器呢，它只能在事物的增整阶段进行枷锁，而在事物的缩减阶段进行解锁。并且呢，一个调度可以根据它所包含的各个事物的封锁点来做拆线化。第三，如果调度中的事物的排他锁直到该事物提交之后才释放，那么调度是无级联的。而这样的封锁协议呢，是严格的两阶段封锁协议，而带有锁转化的封锁协议则大大的提高了事物之间的并发度。